八点升323点，总成交金额1429.8亿，恒指夜期升64点，做紧29116点，成交超过6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32蚊升11蚊，美团306.4升14.4，中国平安87.1升9毫，阿里巴巴224.4升3蚊，小米集团27.05升6毫，中国移动52.45跌8.5，快手256.8升11.2，药明生物115蚊升4.8，盈富基金29.36升3.6，顺宇光学科技197.1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1，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9，人民币6.496。英镑兑美元1.387，欧元兑美元1.207，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港金收报16500蚊，比上日收市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3.81美元，卖出价1773.73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零点一。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消防处招聘救护主任，行政处招聘佣工，卫生处招聘注册护士，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实验室服务员，规划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规划，香港警务处招聘警察助理电信督察，地政总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土地，总项目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博物馆建习员负责文物修复，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招聘合约经理，教育局招聘兼职项目主任通识教育，兼职项目主任负责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教学助理负责非华语学生，还有教学助理负责英文、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早年香港的教育政策有什么理念，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多大关系，政府、民间和教育界的角色是什么，理念和步伐一不一致呢？回归之后有什么转变？梁建国、黄仲远、周子恩请来嘉宾戴宗沛教授一起讲香港教育史初探。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本身在油股里面三只股票都有的，是不是值得存有呢？ 疫情那个不稳定呢，油价其实很挫下的，你已经成手有了，那你再买下去呢，风险的集中度呢，即是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呢，我就不建议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但是其实接种的渠道又有多少呢？ 政府有网上预约系统，属于优先接种组别的市民可以预约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及医管局普通科门诊的接种时段，优先组别市民亦可以到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疫苗，市民可以在政府的疫苗专题网站找到诊所资料自行预约，所以接种疫苗的渠道多的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智利北部。 智利系全世界第二长嘅国家，有四大之国之称，当中有好多自然景观都值得旅游噶。 例如好多朋友必游嘅复活岛， 亦有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同月亮谷， 仲有到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阿尔帕莱索睇七彩小屋。 哇！今个星期等主持同大家一起分享啦。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4月23号礼拜五晚的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呢是香港教育史初探。我是周志恩，在我斜对面的有我的老拍档梁敬国， 大家好。 另外呢就在这个别墅啊，在这个别院啊，就是我们的老拍档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当然你看到这个组合一定是有个嘉宾在这里的。这个嘉宾我真的很想找他很久很久的。是戴宗培博士。 Hey， 大家好。 我们一直会叫他宗培，不要叫博士博士。喂，宗培兄，识了你这么多年了，我直入了，真的。今天这个题目呢，真的很老实说我都有少少尴尬。因为原本呢找你来谈呢，我见你准备了一些东西呢，我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必不得不講一句汗顏啦。因為咧， 我你講咗我想講 嘅，你講埋先啦。咁不如你講啦。 我真係好汗顏嘅，我睇完之後，即係嗰個資料方面係相當充足啦，而且好多嘢以前我唔識嘅，我又學到嘢咧。今次又咁，同埋係可以感覺到啊鍾佩卿咧，即係自學嚴謹啊，即係更加令我汗顏咧。因為我都係碌過咗呢幾年大學嘅啫嘛。 唔係啊，最嚴重係咩咧？就係、是、一路佢 send 俾我咧，有唔同嘅版本啊，即係佢一路都不停喺度為咗今晚呢一集節目咧，去做咗好多嘅研究啊，或者好多嘅內容。但係好可惜嗱，真係啊，各位聽眾真係要同上頭反映下個時間嚴重。 三節真係太少啦。 係啦，咁啊，喂，唔好講咁多廢話，直情入啦。點解會揾阿鍾佩卿講香港教育史呢個題目咧？ 我都想知點解 啊！ 我都想知點解你揾我。 係啊，我真係想講嗱，因為咧，我啊搞咁多年書啦，咁啊當然即係。即係撒啲弄衝咁樣啦，就攞咗啲唔少嘅資料啦。以前尤其是讀教育學院嘅年代啦，咁啊都有因為讀教育文憑啊，或者讀一啲教育史嘅時候咧，都攞咗好多唔同嘅資訊。咁啊，而早排亦都喺嗰啲咩 Clubhouse 嗰度咧，又開下壇咁啊，同人哋傾下偈，咁啊講下香港教育，好多人都會對於香港教育咧有很多嘅憧憬啊，或者調翻轉好多嘅遐想啊。我舉啲例子啊，譬如咧最近咧嗱，香港即係呢兩三年都好多教育嘅議題啦，好多人都有好多意見啦，咁啊有好多學科啊，即係改良啦、優化啦，用呢啲字啦，大家中意啊用啦嚇。 改善得唔得啊？我就唔中意優化呢個字。 咁佢哋用優化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原來好多嘢我自己睇翻咧，可能真係我唔肯定係真啊，但係呢樣嘢咧，的確係同好多嘅。唔係淨係教育政策啊，甚至乎我形容係同一個咧政府嘅政策對呢個地方係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我去睇閱讀越睇呢堆嘢嘅時候咧，就發覺唔能夠單純去睇一啲咧教育上面嘅角度啦。我哋可能要用一啲教育政策，或者即係比較深入啲啦，或者又調轉講，會唔會有啲歷史上面我哋有啲嘢係可以？從古到今去以古鑑今咧咁，所以我一定要揾啲專家嚟啊嘛，咁啊一諗就諗到，喂，鍾佩卿係揾你噶啦。咁點解揾你講呢個部分咧？嗱，今晚我要先講一個部分嘅，就係咧我哋係可能你唔好預期我哋橫跨即係百幾年講曬㗎嚇。咁啊，喂，鍾佩卿講一講你嘅有咩睇法啊？對於香港即係早年嘅教育史， 香港教育史咧其實。相關研究都幾多嘅，前人啲我哋啲前輩學者啊，都研究都幾多嚇。咁但係咧過去嘅側重點咧，就主要係兩個時期，一個咧就係19世紀至民初時期，因為嗰段時期咧係即係始終係 當時英國開始統治香港頭嗰50多60年，咁所以嗰、那個即由一個中西文化交流，西方嘅知識點樣傳入中國咧？咁其實香港當時嘅教育咧係佔一個好關鍵嘅地位，咁所以相關嘅研究比較多。第二個研究得比較多時期咧，就係、是、戰後，即係1945年光復即係和平重光之後，一直去到1950年代1950、1960、1970咁樣。咁始終即係我諗香港當代嘅社會咧，都係肇基於1945年之後嘅。咁所以多數人而家嘅記憶咧，即係老人家老一代記憶咧，都係記得翻嗰段時期。但係咧，去到中間嗰段時期咧，就真係研究得比較少啲啦。咁特別係30年代。三十年代其實係一個好好二十年代尾三十年代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同埋好有意思嘅時間。我哋可以話叫承上啟下啦咁樣。咁其實之前都有問過我啊，點解你用三十年代？我話我用三十年代引引去40年代咯咁樣。咁呢個講嚟就好似好好即係唔係一個理由，因為三十年代跟引去40年代，40年代已經去50年代啦咁樣。但三十年代其實佢好好特色嘅，因為喺1928年，當內地嘅政府係定都喺南京之後咧。迎嚟所謂民國時期的黃金十年，咁而嗰段時期咧，內地嘅發展係非常之急速，唔單止係喺南京嗰邊，喺廣東呢邊都發展得好急速，咁無可避免咧，一定會對於香港成個社會咧帶嚟好多影響。咁所以三十年代一直去到41年香港淪陷之前嗰段時期嘅，無論係社會史定教育史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奇怪，即係今日我哋睇翻係一個好似平行時空嘅狀態咁樣。係好多嘅當時發生嘅事咧，我哋今日都係覺得好新鮮，亦都係少少好似覺得有啲難理解。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有系統梳理翻呢一段時期嘅歷史係都幾關鍵嘅。而事實上，三年代好多嘅政策咧係直接由50年代繼承咗落去嘅。 喂，鍾佩卿，我睇你嗰啲資料嘅時候咧，點解嗰陣時代，譬如20年代尾、30年代頭咧，咁多人嚟香港嘅成立啲中文？私立學校咧，之前係點解又相對嚟少嘅咧？ 其實原因都即係幾方面啦。第一個就係喺一直喺1941年以前咧，香港同內地之間個人流往來咧，其實冇乜限制嘅，係、一直去到淪陷前夕，因為太多難民湧入嚟啦。咁當時嘅殖民地政府就話唔得啦，即係人太多啦，難民太多，就先至開始建議要出入境嘅限制。但係喺之前咧，香港歷史上同內地嗰個人流交往係自由往來嘅。咁當內地發生任何嘅情況咧，都會有好多嘅內地嘅居民咧就會嚟香港定居。咁而香港嘅居民有時候好多過年過節都會翻去廣州啊咁樣。咁所以嗰段時其實人流交往其實好自由嘅。呢、這個此其一啦。此其二就係咧，當好多知識分子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憑乜嘢謀生咧？咁多數係。從事兩個嘅專業，第一個咧就係、是辦報館或者從事新聞專業，第二個咧就或者投稿啦，投稿去報章都係一個出路嚟嘅。另外一個出路咧就係、是、辦學校。咁所以我哋睇翻個數字都幾得人驚嘅。譬如1940年、1941年嗰時候咧，香港嘅私立中文嘅學校咧有成超過1000間，我諗1100多間、1200多間都有，非常之多。咁當然我話哇係咪？咁嗰時教育咪好普及咯？其實又唔係，因為如果睇翻啲舊照片咧，所謂一間學校咧，其實往往就一棟唐樓，大嘅可能成棟唐樓，細嘅咧可能唐樓嘅一層嘅啫。咁一層咧就叫一間學校噶啦。其實基本上你任何人你係讀過下書嘅。嚟到香港，你自己掛個牌，擺幾張台凳咧，都可以開門做生意。哇！我哋間學校咁樣，咁所以數字上就好似學校好多，但係個准入門檻都幾低下。 即係張活遊時代啦，嚇嗰陣時啊，佢去教書啊，跟住糧都冇得出，好陰功啊，因為嗰種艱苦經營啊， 係啊，真係好陰功嘅。嗰時老師成日都捱餓嘅。 我見到好多資料就係我另外睇一啲啦，咁啊喵所以都補充啦嚇，陣間好多人要大聲少少，你都嚇各位係啦。咁啊早年咧，我見到咧有兩個特色嘅，第一個就係咧嗰啲譬如全教士辦學啦，這個較早年代嘅情況啦，可能係講緊1911年以前，其實都已經陸續有呢啲東西啦。咁另外就慈善團體，嗱、這個我最有印，即係最有意義啊，覺得呢樣嘢，即係大約20、30年代咧，嗰啲即係好出名嘅辦，嗰啲叫做慈善團體，其實已經存在咗。呢度有冇幫助到嗰、那個所謂學校嗰個蓬勃發展咧？ 教會 宗教團體辦學咧，喺香港歷史非常之悠久噶啦。即係基本上香港開埠之後咧，除咗一兩間嘅官立學校之外咧，主要中學咧就主要就由教會辦學。咁當然教會辦學佢有佢好明顯嘅動機啦，佢透過希望透過辦學能夠傳教啦咁樣。咁所以教會辦學喺基本上開埠初期就咁樣噶啦。但係咧，其實香港開埠初期咧，仲有好多內地嘅舉人啊、秀才啊咁樣咧，譬如陳夢吉。是我哋喺殖民地嘅檔案面咧，係揾到陳夢吉嚟到香港嘅西環辦學嘅，咁喺西環開咗間私塾，即係波波齋。咁我哋成日覺得波波齋，即係譬如之前我哋睇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展覽咧，波波齋好似一個堂式建築，然之後入邊咧就有擺台凳。但香港波波齋咧，多數都喺堂樓入邊，半層一層咁就一個波波齋，咁就一張長台坐十個學生，就朗朗上口咁就開始念四書五經、三字經啊、《蒙文舉要》啊、 弟子規啊， 係弟子規當時冇乜念，係啦，係弟子規冇乜念，但係蒙嗰啲 蒙學 嘅書咁樣。咁至於你話慈善團體咧，東華就係最早辦學嘅，即係所謂東華義學都辦得幾多下嘅。咁另外就係孔聖堂，孔聖堂都有辦義學。另外咧喺香港嘅早期，即係我講係30年代、20年代至到2010年代，仲有好多同鄉會辦學，仲有好多行業嘅組織辦學，譬如大家都係打鐵工人。咁大家我啲仔讀書噶嘛咁樣，咁不如整一間打鐵工人義學啦咁樣。咁當時好多咁樣嘅義學嘅，係呢一啲嘅學校咧，就真係好明顯咁推動咗早期嘅教育發展。咁當然咧之後來特別係2010年、2020年代之後咧，亦都有好多內地嘅知識分子嚟到香港咧，為咗發展自己嘅理想啦，亦都係為咗謀生咧，都會喺香港咧自己去辦學校咁樣，係咯。 Mills 是不是有些东西补充啊？刚才 是啊，我刚才听啊钟培讲呢，咁就好多唔同嘅办学嘅组织，咁通常会係咁样嘛，唔同嘅办学组织佢哋会有唔同嘅目的啦。但我刚才听起上嚟嘅话，咁即係二三十年代嘅时候都几百花齐放，反而就令到係咪教育冇一个特别嘅目标呢？例如可能佢好多嘅你刚才所讲嘅举人啦、秀才啊，佢可能喺內地嚟到香港嘅時候啊，佢哋嘅辦學有啲可能為咗理想啦，有啲可能好似頭先咁講，佢哋其中一個嘅謀生嘅工具咧，就係去辦學咁樣。咁嗰個時候嘅辦學嘅理念或者目的，咪會好可以講話百花齊放啦，又或者係好冇特別一個目的，點樣可以幫到個社會嘅成長，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我覺得都可以咁樣講，即係其實早期嘅教育政策咧，即系我讲紧殖民地时期咧，其实政府嘅教育政策咧，最关心嘅系官立学校同埋有教会主办嘅即系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嘅，我哋今日叫补助学校。咁至于其他嗰啲学校发生紧咩事咧，只需要佢哋保持稳稳定定就算噶啦。咁基本上就冇乜提，即系我哋睇翻譬如战前嘅每一年嘅教育司署嘅报告，其实佢会花好多篇幅，基本上九成篇幅咧都系讲紧。嗰十零間至廿幾間嘅英文官立中學或者係教會學校，至於嗰600多至成千幾間嘅私立嘅中文學校咧，其實我諗佢最多用半版紙嚟睇嘅啫，咁就基本上就唔理咁滯。所以民間發生緊乜嘢事咧，其實政府就係、是總之你唔好出事，即係譬如話唔好發生啲意外啊咁樣，然之後穩穩定定咁就大家開開心心咧，咁就算噶啦。咁嗰段時期咧，就真係冇乜所謂既定教育政策。但係民間嘅辦學咧，就如啱啱所講咧，國家嘅辦學都有自己嘅一啲嘅動機嘅。咁當然我哋即係我哋始終認為多數辦得學嘅，佢梗係會對於教育係有熱心噶啦。咁樣即係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揀辦學，你已經開間鋪頭做下生意仔仲好啦，係咪？咁動機咧有一啲，譬如啱啱講話工人協會啊，或者係一啲同鄉會咧。多數就是由個同鄉會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大家同行同業咧，就集體集資請一個老師翻嚟辦學。咁嗰啲咧就冇話邊個辦，即係其實成班工友一起辦嘅，或者成班同鄉一起辦嘅。咁、那個動機就好簡單，我哋要教育我哋自己嘅子弟嚇。咁、其實呢一種嘅傳統咧，有喺戰後都繼承咗。我哋見到好多同鄉會學校啊，或者係一啲行業組織嘅學校啊，都係咁樣嚟嘅。咁至於孔聖堂啊、東華咧，就真係為咗做慈善啦。他就不想見到小朋友失學，他希望小朋友青少年讀過一下書以後謀生會方便。 咁呢個係慈善團體。至於好多嘅私人辦嘅咧，有一批係可能真係為咗賺錢，但亦都有一啲係為咗宣揚自己嘅理念嚇。譬如喺1928年之後，其實有好多內地有至於即係國家建設嘅知識分子咧，佢認為香港係連接全世界華人華僑嘅。嘅所謂華人華僑嘅首都，咁所以如果要令到海外華人華僑保持對國家嘅向心力咧，佢哋選擇香港辦學，咁呢個都其中嘅動機。 我想回應翻 Miles 頭先講一個百花齊放咧，嗱今晚咧估唔到第一節去到呢個情況啦，已經事實上好多人都睇唔明香港個教育現況啊，我講緊嗱，即係對比翻，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辦學團體啦，有唔同嘅真係有唔同嘅人咧去搞緊教育啊，所謂咁呢一樣嘢咧，我直接啲講喺中國大陸啊，當然唔係咁樣發生啦，甚至乎喺台灣都唔係咁樣嘅，即係由一個政府主導嘅教學環境咧，係喺華人社會裏面咧，現代華人社會裏面咧係常態嚟嘅。香港呢種咧，我形容係有少少好特別嘅一種情況。而好多人其實讀唔懂呢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其實香港嗰個教學環境或者嗰個辦學團體嘅興起咧，其實就係二三十年代嗰種百花齊放，全部人都有唔同嘅佢哋嘅目標啊。嗱，譬如傳教士就想搞宗教啦，當然一定會。譬如政府官校咁啊，譬如金文泰啊嗰啲咁嘅古仔，其實亦都一間有機會再講深入啲啦。嗱，其實係好多唔同嘅情況，不過我唔知呢個睇法啱唔啱啊，鍾佩卿。嗱，一間第二節翻到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再深入啲講下。譬如我哋有唔同嘅，即係有唔同嘅目標啦嚇，所謂咁其實當佢哋呈現出嚟喺個教學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特別嘅情況發生嘅咧？當時咁啊嗱，而家我哋先聽只歌先啊，多喝水啊，阿鄭融啊，咁啊大家咧都多啲飲水啊，夜晚都要嚇。 英国自身问题都够多，建议有关议员多管自己的事，为自己的选民做多一些实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将四名太空人送上轨道。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号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美国太空总署直播。今次是 SpaceX 和太空总署进行的第二次商业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四名太空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和法国。龙飞船飞向国际太空站，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站逗留6个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93点，升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8.0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9，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4.61美元，卖出1,775.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选民登记剧场， 我等咗3年之后又3年，10年都嚟紧，唞到老细，究竟几时先可以登记做选民啊？ 阿仁，乜你仲未登记做选民咩？ 我是由内地搬来香港的新移民。 其实你住满7年，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又年满18岁，通常在香港住就可以登记做选民的了。 那我立即登入选举事务处网站下载表格先。 5月2号前选民登记莫迟疑。 姜涛，如果一阵你讲得少嘢，请食饭。 吓、啊？点样先为之少嘢讲？ 我哋衡量。 你 当霸气花姐遇上人气王姜涛， 啲人都问我点解？喂，你做经理人，你梗系要抽佣啦。咁你有份咩噶嘛？咁但系我反而觉得，我虽然我斗住份底薪，好似好对我好唔公平咁，但系其实某程度，因为我咁样同佢哋冇利害冲突咧，我就会好理智咁帮佢哋分析佢究竟要做咩作啦。 星期日朝早8至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疫情肆虐超过1年，多个国家推行的禁足令、限聚令，令到电影院线生意大受打击。据行内杂志 Variety 的报道说，2020年全球售票收益为124亿美元，较2019年大跌超过70%。为了帮补收入，南韩和美国有院线开辟新的赚钱途径，被人包场打击。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南韩一个院线比最多四名打击的人士包场两个小时，六点前收费为$90，六点之后呢就要$135了。美国一个院线亦都有同样的服务，比最多20人包场打击，收费是$100两个钟头，又或者$150三个钟头。包场人士需要自备打击器材，享用服务的时候可以向戏院购买爆谷等等的零食，期望会为戏院带来额外的收入。构思出这项服务的南韩院线职员说，现今的电子游戏和电影一样有故事情节，画面质素亦都相当高，包场打击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管理层就觉得防疫规定之下，戏院最多只可以坐一半满，加上民众看戏的意欲低，又缺乏大制作的新戏上映，售票率更加是疲弱，被人包场打击的做法有助帮补戏院的收入。至于包场人士则认为，戏院的音响和观影设备令到打击的感觉更为震撼，他们更加能够乐在其中。看来有朝一日戏院可能不再叫做戏院了。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月23日星期五晚，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香港教育史初探，有我周志恩、梁敬国、黄仲远，还有我们的嘉宾戴宗沛博士。宗沛兄，我们刚才在外面就谈得哇好开心，其实那段应该是剪了出来更正啊，我怀疑。但里面我们提及到一样东西，刚才我们讲了百花齐放的问题第一节，但其实我们都不得不讲，其实英国殖民地政府其实是有些我们刚才就在外面在谈论是不是有些东西的呢，即是有没有什么目标想做的呢？我自己看回历史呢，似乎比较多是想做一个接轨，即是呢简单来讲，敬国兄就刚才用了一些很正的字眼，敬国兄不如交给你讲。 即係英國殖民歷史咧，好多時候咧，佢都希望喺個殖民地嗰度咧，用最少嘅投入而有最高嘅回報嘅。咁所以佢喺去到地方嘅時候咧，通常咧佢就唔會點理一啲土著方面佢哋自己嘅日常嘅運作啊咁樣。咁但係到一啲殖民地慢慢發展到某個程度，譬如經濟啊、社會啊嗰啲發展到一定程度咧，佢覺得就需要培訓一啲土著。而是可以跟他溝通到，亦都可以跟當地的土著溝通到，即係作為一個橋梁咧咁樣。咁佢就開始咧就會注重一啲教育啦。但係佢嘅教育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咧，一般嚟講嗰個medium of instruction 咧，即係嗰個教學語言係一定係英文嘅，因為佢基本嘅諗法就係話佢要訓練一班人。了解英國的文化，但是同一時間這一班我用土著就要是真的土著，因為他負責的責任呢就是要去到幫這個殖民地政府來到去安撫當地的土著，令到他們明白政府的政策，亦都同一時間是可以有一班人幫到他手去管理班土著的。鍾沛卿， 其實都講得啱嘅，即係你見到香港早期，即係我講緊係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嘅 即官方的教育政策咧，譬如話成立我即如果用當時的報告叫做即Anglo Chinese Schools， 咁呢一類型嘅學校咧，即譬如話而家我哋見到一啲比較著名嘅官立中學啊，歷史悠久官立中學咧，或者係啱啱講教會 以前咧麥當勞道好著名嗰啲男女中學啦，而家搬咗去黃竹坑嗰個咧嚇， 呢一批啦，咁其實呢一批咧，但當然啦，你從當時嘅殖民統治嘅角度嚟睇咧，佢真係想培養一批咧係識英文嘅中國人。而且呢批中國人咧，應該係對於英國咧係稍為有啲善意嘅，即係未至於話啊，我哋由朝到晚就想趕走你，即係嗰種咁樣。咁呢一咁所以早期嘅教育咧，的確係着重喺呢一邊。而對於本土嘅中國人嚟講咧，多數當事人關心就係、是，我學識英文之後，我係咪揾到份好工先？咁當佢哋發現，原來我學識英文之後，即刻喺香港都能夠揾到份即係身有良盡嘅好工嘅，譬如做做個經理啊、買版啊、做下翻譯啊咁樣。咁嘅話咧，亦都會有一批嘅本地嘅中國人咧，就去讀呢一批嘅學校。咁當然，即係從政策嚟講個動機咁樣啦。但實際上咧，對於我哋成個社會嘅影響都好大嚇，因為呢一批人咧，其實係即係我諗係中國近代史上最早一個成為一個團體咁嘅樣，係兼通中外嘅知識分子。而後來咧，佢哋所做嘅嘢咧，唔單止係話即係識下英文簡單，佢哋係做咗即係雖然佢哋識英文啫，但係佢哋內心始終係同內地好多溝通，佢始終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會將好多新嘅知識咧係帶入去中國。其中一個最著名咧，譬如話河東家族啊，或者佢嘅千金何艾玲女士。咁當何艾玲女士佢本身係一個歐亞混血嘅家族出身，但係當佢自己係同時掌握咗中文同英文之後咧，其實佢成日往返喺內地啊、香港咁樣咧，咁都係做咗好多各種嘅社會建設方面嘅貢獻嘅。 我成日都想問啊，究竟何東識唔識中文嘅咧？ 何東識，梗係識中文啦。 因為成個鬼佬樣嘅睇佢啲相。 係啊，但係佢內心係覺得自己中國人嚟嘅。 係，佢著曬唐裝馬褂噶嘛。 因為譬如抗戰啱啱開始嘅時候咧，要喺香港募國債咧，即係救國債券嘅時候咧，何東係第一個捐錢嘅。然之後咧，佢係登報紙話咧，東乃中國人咁樣就，所以咧佢要救國咁樣。 同埋佢叫佢個仔何世禮做將軍，跟住幫蔣介石打抗戰添。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咧，啱啱提到第二點咧，即係其實講得好有趣，因為的確在港英殖民地的檔案裏面，本土的中文學校呢，在正式的記錄呢，就不是叫中文學校，叫土話學校。 即是用土話學校，不是華文的嘛。 土話學校。咁當然啦，即係佢哋嘅考慮就係話，因為要喺上所有遠東嘅殖民地咧用同一個詞語，所以土話咧喺香港咧就專門指中文。 嗯哼。 然之後喺馬來亞咧，可能係指馬來語或者係中文嘅學校等等咁樣。咁當然我哋今日睇翻就覺得好奇怪咧，即係明明香港所有嘅學校呢批都係講中文嘅，咁點解死都要用土話咧？咁佢哋就堅持叫土話學校。咁但係咧，去到二三十年代咧，其實殖民統治都遇到個挑戰，即係正啱啱所講，即係其實教育咧，唔係教育好似係跨過邊界嚇，即係雖然有條界啊，譬如路橋以南就係由港英殖民地政府嚟管嘅，但係問題係呢度地方嘅居民可以自由走動噶嘛，即係佢可以隨時翻去廣州讀書又得，咁可以去第二度讀書又得，然之後佢會見到內地當時有譬如廣州嘅教育係點樣，然之後咧。內地嘅當時嘅國民政府，譬如1928年即係定都南京相對穩定之後咧，佢就開始考慮華人華僑嘅教育問題，所以成立咗僑委會，咁入邊有華僑教育處，華僑教育處咧就嚟到香港就話：喂，你哋啲學生成日想報我哋內地嘅大學喎，當時好多好出名，中山大學啊咁樣，嶺南大學咁樣。或者是上海那邊的大學咁樣，咁然之後話：喂，你揸住一張我哋唔知係咩嘅證書，咁我哋好難幫你去核對喎。不如咁樣啦，你直接參加我哋嘅廣東省會考啦。咁如果參加會考嘅話咧，不如你哋先用埋我哋內地課程啦，用咗內地課程咯，咁你咪可以一條龍咁樣直接唔使經任何手續，一畢業即刻直升內地大學啦咁樣。咁香港嗰啲私立中文中學覺得喂好喎、啊，因為嗰個年代咧。內地特別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之後推行一個好即基本上重新設計的新課程之後咧，其實在當時嚟講都幾先進下。譬如當時香港很多學校咧，依然未有體育科、未有音樂科，或者是理科咁樣咧，都是自己咪書就算噶啦。 但是內地的課程是要求一定要有體育科，一定要有音樂科，而且科學一定要做實驗，所以有實驗室，學校一定有圖書館。咁當然你話喺內地係咪全部推開咧，都未必係，主要係上海嗰邊推得最好，或者係廣州啊、北京推得比較好好多。咁但係當香港部分學校要跟內地課程咧，佢就要保證自己學校係要有實驗室、有圖書館、有體育堂、有音樂堂等等，或者甚至美術堂咁樣。咁所以咧，當時啲人覺得喂，這個教育真係好過本土本來嘅教育好多。咁所以。結果呢一批早期在內地國民政府立案的中學咧，係突然間變成香港的名校嘅嚇。咁譬如我手上有一份資料，有一間叫梅芳。咁梅芳咧，其實個位置就係而家港大隔離，即係大約喺巴炳頓道嗰邊。咁佢搬過幾次嘅。佢當時嘅賣點就係我哋呢間雖然係女子中學，但係我哋打籃球嘅，打排球，打乒乓球嘅嚇，爭在未踢足球嘅啫嚇，仲有體操堂嘅。咁然之後咧，佢哋嘅女子足球、女子籃球隊咧係橫掃省港澳，攞曬大獎嘅。呢一個水平，當時就算係教會嘅學校都做唔到，因為教會依然好保守。女仔唔可以做運動㗎咁樣嚇，三步不出閨門嘅。但係一間喺內地立案嘅香港學校咧，佢就好勇敢嘅，我哋全部打波㗎咁樣。咁所以好多思想比較前衛、先進嘅開明嘅父母咧，都好樂意將自己仔女送入去。送入去之後，一畢業即刻可以內地所有大學任你揀。我即係嗰個年代香內地，譬如話嶺南大學咁樣，水平非常之高。咁所以當好多學生畢業之後，其實佢哋都唔諗住升香港大學嘅話咧，佢哋就揀去讀嶺南咁樣。咁所以結果呢一類型嘅教育咧，係會對港英殖民地政府構成好大嘅壓力，就導致咗1934年咧，當時嘅港督咧就寫信俾殖民地部。就話喂，我哋教育唔掂喎，即係當時嘅漁民佢話咧喺內地日新月異嘅情況之下，我哋港英殖民地，即係我哋嘅英國政府係咪要展露一下改善教育嘅誠意咧？咁樣咁改善教育誠意咧，佢就發現咧，當時嘅教育司署咧就都改得幾慢嚇，所以咧就請咗英國一位督學叫賓尼先生咧就過嚟就寫咗賓尼報告書，然之後咧就大幅咁樣改革咗自己教育啦。 我聽到這裡呢，其實都很有興趣，因為有一個很特別的點呢，我自己覺得呢很想問的呢，就是我們一向都認為是在內地的教育呢一路以來呢都基本上是有一個很大的方向和目標呢，是大家內地是有一個一致性想做到的事情，即是可能是個國家去定了一些的教育方針，而所有都會 去跟從的。那一路都以為是可能在西方教育呢就反而是比較多元化，着重一個比較全人發展的。但是反而剛才聽鍾沛說的話呢，這裡是有一個調轉，而且令到我很有興趣，就是為什麼當其時內地的教育是有一個這樣的理念，需要大家可能是去參加運動、音樂這些的科目是要着重的，某程度上是一個挺全人的發展，或者是多元化的發展來的，甚至乎現在的教育可能是多元智能的一個方向的發展。究竟什麼一個理念令到那時的內地教育是某程度我們現在看上來是先行一步？ 其實我想那個契機是發生什麼環節呢，就發生在1917年左右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最直接的影響呢，就是廢除了文言文，改用白話文。當然我們如果是以前中學讀過歷史都知道轉了不用文言文，用白話文。但是對於教育來說，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震撼的改變的，因為傳統上所有人讀書都是讀文言文，當你改用白話文的時候，你教科書你教些什麼先？中文科受衝擊最大，因為所有舊教科書全部不用得。1917年內地教育部規定了不可以再教文言文，即是說沿用了成千幾年的教科書突然間要廢除。那廢之後就要立的嘛，立的時候呢主要在上海和北京一批教育學者和知識分子呢就開始很認真地考慮，既然即我們現在要用白話文來教書的時候，我們有個黃金機會由零開始重新設計教科書，我們可以怎樣設計。咁所以咧，佢哋係特別係上海嗰一批嘅知識分子咧，教育工作者咧，佢哋係參考咗當時全世界最領先嘅教育理念去設計同埋出版新型嘅教科書。 咁譬如教學法咁樣，我淨係講中文做例子，其實其他科我唔係好熟，中文我就最熟。傳統嘅中文教學咧，都係波波仔形式，即係以背誦為主嘅。上大人孔乙己學寫字，寫完字之後咧就三字經，咁就開始念即係念口往咁樣，然之後就學對對啊，寫詩啊，然之後睇下古文觀止啊，學下寫文啊咁樣。咁問題就嚟啦，如果你改用白話文嚟教寫，你可以點教？你係咪又係叫佢背曬成篇白話文咧？其實真係有嘅，因為根據小詩老師嘅記載咧，去到40年代香港改用白話文之後咧，有啲學校依然係背白話文嘅，成篇蕭紅嘅《火燒雲》，成篇背曬佢啦咁樣。咁即係佢見到係即係香港的確有少少奇怪，就係、是、曾經有一個好少嘅階段咧，係用咗文白話文嚟教，但係用文言文教學法，結果係撞曬車嘅。咁喺內地咧，20年代改用白話文之後咧，佢哋即刻考慮白話文用乜嘢教學法嘅問題。然之後咧，就譬如中文科咧，就引入咗當時喺德國已經好成熟嘅叫做五段式教學法。咁五段式教學法咧，如果在座各位即係特別係周 Sir 做過老師、做緊老師嘅，一定知啦嚇、啊。就先引入，提起興趣啊，各位同學啊，雲，你諗起啲乜嘢啊咁樣啊？然之後就開始解，冇錯啦。我哋今日咧就介紹咧就係蕭紅嘅《火燒雲》啦咁樣嚇。佢入邊咧分成五段，我哋成日朗讀下佢先，然之後欣賞完之後咧就解指詞、提問，最後咧有延伸嘅總結。呢一種咧，我哋今時今日香港叫做傳統教學法，但呢一個咧，其實早期咧就係1920年代，當改用白話文之後，佢要引進當時全世界最優良教學法，咁就引入咗中國。咁我諗20年代、30年代點解內地嘅教育突然間係有個飛躍式嘅發展呢？就係、是、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當時嗰批知識分子咧，真係好迫切希望中國嘅教育，無論係課程、教科書、教學法，以至係成個教學環境、學生心智嘅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並存等等咧，都係達到全世界領先嘅水平。咁所以咧，係突然間成個教育有一個質嘅變化，而殖民地政府相對嚟講，真係當時嚟講真係都幾落後下。咁所以會構成一個我哋即今時今日覺得少少難理解，就係、是、咧內地嘅教育係比香港領先好多。 嗱，呢個都幾有趣啊！因為我哋開頭講殖民地嗰個政策啦，但係原來發覺佢哋係冇政策嘅。而佢哋咧，嗱、這、呢個但係好得意嘅。當我哋睇緊佢嚟緊做緊啲優化，嗱，我想補充少少就譬如喺女校嗰度，嗱，頭先鍾炳都講咗女校，嗱，其實點解嗱，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或者睇唔睇得到，好多時大家就淨係見到女學生好似讀書叻啲，啲女校好似名校多啲。但係其實咧，原來香港嘅女校發展咧，除咗嗰啲即係辦學團體，譬如保良局啊嗰啲咧，就做咗好多即係惠及啲。啊、學童的情況之外，其實是因為大家即係殖民地發現原來啲女就咁樣去同佢講好多教學上的嘢咧，係未必有用的，因為中國人的社會是媽媽去做教育的，即係其中有啲版本就係講緊咧，於是乎就透過女校嘅設立咧，就教導一班女仔，然後就等佢哋走去做一個賢妻良母，然後就等佢哋去再進心。嗱，呢一啲其實就係我形容就係咧，對於殖民地政府嘅挑戰，而佢哋就要做一啲嘢咧去回應呢啲挑戰。嗱，我再舉多個例子，就譬如係軍訓，嗱，即係國內即係講緊係中國式嘅教育咧。頭先講緊係民國式嗰種咧，譬如佢哋嗰啲棍棒，即係而家嗰啲步操咧係好多嘅，即係喺嗰個運動堂啊。我嘅理解，我睇到係有啲咁嘅資料，但係咧對於即係殖民地政府係呢啲嘢係好危險噶嘛？咁與其係咁，不如我整啲運動你玩下啦咁。嗱，呢個就係一種咧。嗱，而家都成日講教育政策會優化嘅。咁呢啲優化咧，就我覺得就係回應翻當時社會嘅一啲需要咯。嗱，不過呢一節咧時間又差唔多啦。喂，阿勁國興，你揀一隻歌，我唔識讀噶喎。 嗰只歌我識讀，不過唔係好知點解。呢只咧就係我嘅年代啦，《前程感受》中村雅俊嘅。咁就喺《前程感受》嘅片集入邊咧，就插曲嚟嘅。日文就叫做 Tata Ono Tata。我要睇翻先啊。Tata Omega 依依，大家聽聽啦。 しさに投げた小石の放物線の奇跡の上で通り過ぎてきた青春のかけらが飛び跳ねて見えたその手 照り返しよその頬に映していたお前また会う約束などすることもなくそれじゃまたなと別れる時のものなど何にもないのに伝言板の左の端に今日もまた一つ忘れ物をしたと誰にともなく書くその繰り返しをその帰り道に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海怡半岛第十座怡丽阁今日出现一宗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政府晚上八点半起将怡丽阁列为受限区域，会在区域入面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明天凌晨两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争取在明早大约八点完成行动。当局说，受限区域入面如果有应届文凭试考生，需要在第二日参加文凭试，而未有在星期三至到今日期间进行检测，或者未能够出示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相关的证明。政府建议相关考生尽早前往临时采样站，表明考生身份同埋提交准考证，以便优先进行检测。一名患有高血脂症同埋肥胖嘅43岁男子，寻日喺屋企心脏骤停，送院抢救之后无效死亡。佢四日之前曾经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卫生署公布接获医管局呈报一宗死亡个案，怀疑涉及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的严重异常事件。当局指出，一名男子寻日被送抵仁济医院急症室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他星期日在荃景围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逗留中心观察期间无不适记录，暂时未有临床的证据显示死因由疫苗引起，医管局已经向死因裁判官呈报。另外，一名66岁女子寻日朝早被发现在床上不省人事，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死亡，遗体已经移送公众殓房。当局指，一名女子曾经在今个月12号在西湾河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两宗个案将会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警方在前年七月在荃湾德士古道一座工厦的单位破获炸弹工场、破获炸药工场，搜出大约1公斤具高度爆炸性的炸药，拘捕前香港民族阵线成员卢日新。他早前承认管有爆炸品，意图借以危害生命或者财产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2年。法官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负责租用涉案的工厦单位，案发前一个月不时带物品出入现场，认为被告是案中主脑。 法官又指，根据警方的报告，有关炸药危险性极高，可以造成严重伤害。同1997年重犯叶继欢管有2公斤炸药的案件相比，情况同样甚至更严重。法官话相信叶继欢当年只是求财，但是被告是要影响特区政府，以致特区的稳定，制造恐慌，有需要判处阻吓性刑期。美国联邦政府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致通过采取新规定，要求电台或者电视台，如果播放的内容由外国政府资助或者提供，播出的时候必须向公众注明。委员会指外国实体正是在全美的市场购买播放时段，当中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政府资助的节目，情况近年以倍数增长。新规定有助提高透明度，确保观众知道是否有外国政府或者代理人利用频道游说美国民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93点，升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8.02，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84，澳元对美元0.773，欧元对美元1.20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系1,775.81美元，卖出价系1,776.5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60分钟走遍世界。 美日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请嚟港大学者冯祖健。 联合声明咧个内容咧，基本上就真系好似一个自助餐咁，非常丰富啊！即系有关于即系一啲国内嘅合作啦，关于一啲即系国际议题嘅合作，再一次提及翻开合台海嘅嗰个嘅和平啊稳定咧，再次系话翻俾世界听，即系美日嘅同盟个关系咧系非常之牢不可固。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本港发现咧变种病毒嘅个案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危险嘅，有机会咧喺香港落地生根咧而触发第五波嘅。 熔断咗菲律宾嘅航班啦，咁会唔会影响到外佣供应咧？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张杰文， 市场咧其实系求过于供噶啦，突然间你话又有千几个唔嚟嘅，影响非常之大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地铁呢，其实反映紧个城市的不同一啲面貌。 我对纽约地铁的印象是什么呢？好污糟。 第二是臭。 第二老鼠。纽约的老鼠是世界驰名的。 手信咁啊，你讲到。 好像猫加猫的 size。 是不是跟那套老鼠也移民有关？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玫瑰不叫玫瑰，亦无损其芬芳。莎士比亚曾经用它来讲名字的无意义，重要的是名字之下那个人的真正本质。蔡康永的书《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写了33个被抹去名字的男孩，他将他们编上编号，逐一回忆细数。 蔡康永是台湾节目主持人和作家，亦都是知名艺人中少数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但这本书 冇露骨嘅同志情谊，有嘅只系蔡康永用一贯温文语调套出嘅喃喃自语，配上同志插画家太阳念嘅画作，记录嗰啲或许只系路过佢嘅生命，或者曾经留有重要职位，但如今一去不返嘅男生。 呢啲男生嘅故事有啲好清晰，例如第二十号男生好识得接吻，因为佢会同自己嘅左手练习舌吻。有啲就好幽默，例如第三十号男孩，佢靠住迷人嘅外表成功追到隔离班嘅才女，但系无知迟钝嘅性格就令恋情只系维持到一个月。 有啲男孩让人感到莫名嘅伤感，例如第九十八号男生，佢是香港的大明星，蔡康永帮他改名为月光男孩，因为他要蔡康永躺在窗台上面，这样他既可以跟蔡康永聊天，同时又可以一直望着窗后面的月亮。蔡康永说这样很危险，自己可能会跌了下楼，月光男孩就说我一定会捉住你，我不会让你跌下去，我发誓。第二日月光男孩就回了香港，两个人再没有通电话和见面，后来他跳楼死了。读者猜测第九十八号男生是哥哥张国荣。 书里面那些男孩没有按编号顺序出现，我不知道蔡康永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但是这本书就好像一张张散落四周的备忘录，提醒着我们今天的模样是由无数个在生命里面出现过的男男女女留下的印痕而组成。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甚至再记不起他们的样 子。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作者蔡康永，由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四月二十三号嘅今日嘅题目咧，其实讲到讲四月二十三，哇，真系好急啊！我而家冇时间，都系要讲啊。今日嘅题目咧系香港教育史初探啊，好彩我定咗个题目叫初探啫，真系我谂我真系冇谂过讲咗咁少嘢啊！咁啊，快啲啦！我哋头先喺出边咧讲咗一个人物咧，令到我哋大家都即系好想继续研究落去，就系、是、金文泰啊。咁、啊，不如直情俾钟佩卿讲啊，金文泰呢个人物，即系我头先都讲下佢嗰个意义喺边啦。 金文泰喺即系喺香港，即系我讲讲英国嘅对香港嘅殖民政策嚟讲咧。是一个都几大的 转捩点嚟嘅， 因为在1917年啦，即系到新文化之后啦，咁特别1921年之后咧，其实香港嘅即系如果用翻个传统史观啊，即系传统嘅历史观念咧，即系我哋讲话民族主义喺香港都兴起得好快。咁有啲咩標誌咧？1922年嘅海員大罷工，跟住咧最犀利就1925至26年連續攤換咗香港九個月嘅省港大罷工。咁省港大罷工咧，好明顯咧係一個反英嘅運動嚟嘅。咁而嗰時候嘅港督司徒拔咧，一開始係用一個強硬嘅政策去鎮壓。咁但係結果就冇乜成效，因為好多香港嘅人咧就直接走曬去廣州，咁成個香港空溜溜咁樣，咁就搞唔掂。所以咧，當時倫敦政府見到，喂唔掂喎，咁點算啊？咁我哋就換個人啦，換咗個漢學家金文泰嚇。咁佢一嚟到香港之後咧，就表示出對於中華文化極端嘅仰慕。 佢啲土著好友善係嘛？ 我諗唔止友善咁簡單，佢真係有啲料到嘅，因為佢係識講廣東話，識講國語，即係普通話啦。然之後咧，識寫好靚嘅書法。而家香港，我記得佢青山嗰邊有佢嘅題字嘅咁手字真係幾靚嚇。咁對於傳統嘅中國文史哲咧，佢都係有真係有了解。咁所以佢一嚟到咧，佢表現出咧就話啊，我真係好喜歡中華文化。 咁然之後咧，我一定要喺殖民地推廣中華文化。咁一聽，即係特別係喺上環嗰邊嘅華商，你聽到哇，真係好啦，終於有個聽得明我哋嘅廣東。咁所以咧，有一次嘅聚會入邊咧，咁啊金文泰總督就話啦：啊，我哋一定要推廣中華文化。於是佢點做咧？譬如喺教育上啦，嗱，如果係其他文化政策上，譬如話佢會好將孔子擺到好高，所以祭孔咧突然間變成一個香港都幾受官方認可嘅儀式咁樣。咁至於教育上咧，佢就因應華商嘅要求咧，就起咗第一間嘅官立嘅中文中學，即係當時叫官立漢文中學。咁呢間官立漢文中學咧個位置就喺而家港大下邊嚇，即係而家係一間小學嘅位置嚟嘅。咁呢一間學校咧係成立咗之後咧，即係隔咗一年之後咧，佢就即係鼓勵香港大學就成立咗中文學院，咁就請咗前清嘅太史咧過嚟主持。咁所以一時之間咧，香港嘅文史哲嘅研究風氣咧就大盛。咁喺呢一個環節上， 都文言文嚟嘅喎，嗰陣時 全部文言文，全部文言文。然之後咧，喺內地1925年頒布咗中小學嘅新嘅標準課程之後咧，因為當時已經改用白話文啊嘛，香港嘅殖民地政府為咗回應，即係我哋叫回應啦嚇，內地新出嘅教科書咧，1929年咧就由殖民地政府自己出嘅第一套香港漢文讀本。咁就係第一套香港本土出嘅標準教科書，就喺全部嘅小學至初中咧用嚟教中文嘅。咁其實呢個教科書而家喺網上面都能夠揾到嘅，一睇覺得哇，點解全部文言文嘅？ 叫咩名啊？配 香港漢文讀本， 香漢文讀本， 香港漢文讀本。 嗯， 嚇，咁入邊啲文章咧，主要都係啲文言文嘅簡單嘅篇章咧，咩律蚌相爭啊咁樣，即係都係即係喺啲我哋耳熟能詳嘅經典故事。但入面都會滲咗一啲用文言文寫，但係係歌頌，我哋唔叫歌頌啦，即係讚揚歐洲文化嘅篇章。咁今時今日睇翻都幾有趣，即係譬如話有一篇叫做《信義》，咁我哋覺得啊，如果你要中文科教《信義》，今日中文科你教上，你要攞咩嚟講咧？嚇，可能攞岳飛啦，係咪？攞《三國演義》啦咁樣。咁啊，1929年個版本係咩咧？就啊，惠靈頓與拿破崙戰。嚇，若撥裂牽會師於滑鐵盧，嚇撥率師往中途崎嶇，師徒不前，撥粉被呼躍，努力無懼難而失信也。嚇，終遂恨，結果大敗那時咁樣。今次我睇翻都幾有趣嚇，即係覺得好 叫惠靈吞喎， 係惠靈吞啦，惠靈吞啦。當時叫惠靈，唔係叫惠靈，叫惠靈吞。 係惠靈吞啦。 咁所以當時結果出咗一套咧，係用文言文寫，但係係讚頌歐洲文化，特別是英國為主的文化的一套教科書，就作為反制內地新思潮來香港。當然啦，即我們今時今日怎樣評價金文泰的貢獻呢？的確他的主持之下呢，是令到傳統國學在香港呢是生根發展，成為即是香港學術的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後來開花結果咁樣，咁成為都即係對於即係令到香港第一次係喺文史哲方面咧，都係有貢獻嘅。 令到香港有啲中文嘅公函咧，都用咗文言文。譬如以前我哋最舊病咩台端啦、啲台端呢啲係而家冇啦，而家 有，而家仲用， 而家仲有台端咧。 係， 譬如我細個最經典嘅就宋官救字四個字咧，其實呢個文言文嚟嘅，係咪白話文嚟嘅？ 係啊，係啊。 其實好靚噶，呢啲字即係繼續係 keep 住咗所謂即係中華文化嘅根本喺度。嗱，但係呢度都幾即係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咧，你見到頭先上一節都提及過另外一個人物就係、是、皇家侍學官阿賓尼啊，那個賓尼報告 唔係賓尼套， 唔係賓尼報告，唔係賓尼套，係賓尼報告。嗱，其實你會發覺咧，為咗應對頭先講緊係一啲即係來自國內嗰個新嘅辦學嘅思潮啦，或者甚至乎由香港就好多由下而上嘅，我形容係啊民間上面搞咗好多嘢出嚟咧，咁殖民政府咧就一定要做啲嘢去回應嘅。咁佢哋回應，譬如賓尼報告也好啦，或者頭先講緊金文泰也好咧，其實係你會見到佢好直接咁樣做一啲全面性嘅檢討，而個過程裏邊你會見到佢咧嗱，尤其是最得意就係、是、嗱，我唔係做任何即時比對啊，大家唔好熱對佢入座啊。但係譬如講緊有啲專家做咗報告之後咧，其實殖民地政府咧發覺啱用嘅就會通盤去用嘅。 嗱，呢個我就覺得係一個幾聰明嘅處理手法。又或者譬如頭先講緊司徒拔同埋金文泰中間嗰個分別，你亦都見到其實因時制宜啦，因為為咗一啲即係你話係政治需要也好，或者個人嘢都咧，其實就唔一定要堅持用緊一個一套唯一嘅方法去處理嘅。嗱，咁頭先亦都講到啦，如果講緊賓尼嗰個情況咧，有一樣嘢好特別就係佢會做咗嗰個私訓啦。嗱，香港其中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有做，即係四零年以前已經開始有私訓，即係教師培訓。嗱，呢一個咧，我覺得係係一個非常非常聰明嘅一個動作嚟嘅。咁啊，譬如我冇記錯係羅富國係嘛？ 係羅富國做總督嘅時候。 係啦，嗱，咁成個過程你會見到咧喺即係殖民地政府喺處理呢一啲所謂教育政策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嗰種靈活彈性。嗱，呢個唔係純粹歌頌㗎，係我以呢個情況去見到。咁於是乎，你見到嗰個改革過程裏邊咧，其實係有唔同嘅手腕喺裏邊。我哋見到咁，當然唔好彩就後來四一年咁啊，即係日軍嚟到，咁啊成件事就即係散咗架。咁啊，但係你會見到嗰啲靈活運用咧，譬如去到六七暴動以後啊。嗱，我即係呢度即刻跳一跳過去先，就其實大家都熟悉㗎啦，就成日講話咩香港節啦，我哋都吹唔少水講呢啲㗎啦。就其實你會見到嗰、那個即係嗰種嘅處理手法咧，其實係一貫嘅，我覺得就因為隨住個社會嘅需要咧，去用一啲當然用專家學者做研究啦，然後跟住再去推動呢個過程咧，係真係唔係淨係由上而下嘅主觀意志咁簡單咯。我唔知呢個講法啱唔啱咧？ 我諗大部分都啱嘅，不過咧講翻文言文嗰度咧，其實當時候即係推文言個動機都太明顯啦，所以當然啦，即係有時無心插柳就柳成蔭啦，即係令到香港嘅國學的確係頗為繁榮。但另外一方面咧，嗰、那個動機咧，當時都受到好多人批評，譬如許地山先生。許地山先生，佢三零年代嚟到香港大學主持中文嘅教學嗰時候，佢睇哇咩事啊？好似翻去 前清啊， 翻去前清咁啊，成班人咦我喺度背緊百古文咁啊，即係時光倒流三十年。所以咧，許地山先生咧，佢係大幅改革，然之後咧，佢係大即係批評都幾厲害。佢話培養出嚟一批嘅即係中國人嘅學生咧，係文言同白話都唔通。咁所以後來咧喺許地山先生主持之下咧，香港咧就正式邁向白話文。咁但係文言同白話嘅爭拗咧，去到戰後都繼續嘅。咁但係至於呢個賓尼報告咧，其實我諗三十年代一個最明顯特徵咧，就係當時香港教育咧係直接面對緊內地教育嘅挑戰。即意思話，當香港嘅學生佢唔中意香港讀書，佢隨時可以翻廣州讀書嘅。當時好多名校培正啊、真光啊、華英喺佛山啊等等，咁都有大量嘅香港學生走去讀書嘅。咁所以當佢哋翻嚟香港嘅時候，睇哇點解自己表妹讀啲嘢咁差嘅咁樣嚇？咁然之後同佢誒，我喺廣州讀啊，咁嘅，你有冇啊？咁樣一比之下咧，其實係真係會為香港社會咧，即係形成咗氛圍就啊，原來喺廣州讀書好喎、啊、咁樣。咁所以殖民地政府係一定要變嘅嚇、啊，即係當然然之後嗰個政策定咗之後咧，實踐嗰時候其實都遇到好多內部嘅阻力。即不是講嚟自中國人的阻力，是英國人內部的阻力。譬如話成立師範學院，師範學院當時在賓尼報告書建議成立之後咧，其實直接導致咗1937-38年咧，當時教育司長係辭職嚇，係因為佢堅持反對成立師範學院嚇，佢話喂唔嘥錢。咁而事實上咧，當時嘅港英殖民地咧嘅政府已經有一個計劃係要即係請佢走噶啦。因為他是一個不是教育出身的人做教育司長，他希望是一個至少是懂教育，即不是說一定做過老師，但是至少你是要知道學校所謂何事的，至少你要知道譬如說老師是怎樣培訓的。所以呢那個成立師範學院的委員會報告呢，是我想在殖民地時期都 挺有趣。這個報告呢 是所謂一個正式報告，後面有一個叫做Minority Report， 即是少數人報告。少數人報告呢就是 有 Minority Report， Minority Report 就是由當時的教育後來離職的教育司呢去寫，他說我反對，即係佢至少佢唔贊成啦，即係佢認為呢個唔係一個好嘅做法。咁但然之後佢就離咗職，離咗職之後咧就由蘇利士做教育師咧，就正式就嗱嗱聲就開咗第一間嘅師範學院。咁而呢個師範學院咧，亦都係為咗回應當時內地嘅師範教育咧已經比較完善嘅局面。 唔係 ，Muse， 你個我唔知你有冇嘢問啦。嗱，我問咗先啦，如果你有嘢， 好啊， 快啲講啦。嗱，因為其實咧頭先亦都有另外一個。 即係過程就睇到咧，譬如話我哋今日一定講唔到添啦，不過都開咗個頭先。譬如海外僑包嗰個問題啦，嗱，其實香嗱早我仲好記得當年咧，阿董建華先生提及過，應該係董建華嚟嘅，就講話想做呢個教育嘅樞紐啊嘛，將香港變成咁。但係其實我嘅即係粗淺印象，我記得香港其實一路以嚟都係華人地區一個好重要嘅教育樞紐嚟嘅。呢個觀察或者呢個諗法係咪錯嘅咧？ 非常非常之準確。啊！即係當時，喺即係1944，即係戰前啦。戰前時期咧，如果係內地政府牽涉到香港嘅事務咧，係由僑委會去主持嘅。點解將香港擺入僑委會去主持咧？係因為即係香港嘅交通網絡好發達，特別係即係航運，咁所以係連接咗全世界主要嘅華人華僑嘅聚居地方，東南亞、美加、澳洲等等咁嘅地方，甚至南美洲啊、歐洲咁樣。咁所以基本上全世界嘅華人華僑嘅教育都睇住香港頭嘅，咁亦都係令到點解當時內地政府咁關心香港教育嘅原因，因為你影響咗香港咧，就會由香港輻射去到全世界嘅華人華僑嘅地方，而華人華僑特別去到抗戰之後咧，係支持抗戰嘅一個主要嘅力量嚟嘅，無論喺經濟上定係各方面都係有錢出錢有錢出力，所以鞏固咗香港之後咧，咁華人華僑支持中國嘅發展或者後來支持抗戰咧，就事半而功倍。 咁啊，時間關係啦，我見到阿敬國就頭領領啦。不過我都要補一句啦，就係咧，香港係一本好難讀懂嘅書。咁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真係仔細去讀咧，其實我哋由歷史開始讀起啦，我哋未必一定即係要好掌握得好深入啦，個個都要。但我諗我哋最基本有個好奇心去睇睇，譬如而家現存嘅一啲現象。頭先我哋今日都涵蓋咗幾樣嘢嘅，包括咗一種由下而上、由百花齊放、唔同辦學團體嗰個切入點，到譬如我頭先都提及個女校啊，或者係殖民地嘅教育政策裏面點回應翻社會上面，或者甚至乎其他唔同地區嘅一啲挑戰咧，甚至乎係講緊嗰個頭先輕輕 high 到嘅，講緊呢個華僑啊，呢個香港唔係一個教育樞紐呢啲問題咧。其實咧，我哋而家啲現象咧，唔係無啦啦發生嘅，唔係突然間喺回歸以後先至即係出現嘅好多問題。咁我就好建議咧，不論係我諗我哋有啲官員本身可能佢管理教育嘅，咁可能佢本身可能都即係我都建議佢睇多少少關於香港教育歷史嘅，真係可能啊，揾啲專家學者大家溝通一下。咁啊，研究下香港教育問題係唔係一啲即係十幾廿年發生嘅事？其實可能有啲嘢咧係好長久以前咧一路都有啲種子喺度嘅。咁呢一樣嘢究竟係好定唔好咧，就好視乎大家即係點樣去睇啦。咁啊，唉，冇啦，講今晚都係講到咁多先啦。睇有冇機會初探之後又初探，咁啊又深探咁啦嚇。 中探 啦，係啦。咁啊星期日啦，要講下啦。咁啊老店咧就係會有題目。謙虛與自大，咁啊講者就會係咧文傑華啦、馬鼎盛啦同埋黃少俊啊，咁啊今晚咧，唉，終於我哋過一段落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繼續睇下頭先嗰啲嚇唔同嘅書籍啊各樣嘢，咁啊最後送係啊，咁啊送大家一首歌啦，《See All Star》，我哋都係啊留下來的人啊，咁啊今晚大家好，再見啦， 好，再見， 拜拜，拜拜。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可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走的那时，痛着泪话边，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原生的浩劫？